丝不过问，不想对你难舍难分。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。 享美味佳肴，来兰竹食府，色香味型俱佳，煎炒烹炸精妙，喜迎八方宾客，校尉四海嘉宾，朋友聚餐，商务宴请，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5161111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，今天是2017年3月3日星期三。国务院日前印发《十三五》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规划，强调力争到2020年，在学有所教、老有所获、病有所医、老有所养、住有所居等方面持续取得新进展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。一起，杭州网约车的新政正式实施，曹操专车、神州优车、首汽约车三家平台均获得经营许可证，滴滴优步暂未获得运营资质。近日，金六油品在北京全面上市，预计使用后，再用汽油车颗粒物排放降幅将达10%。业内人士称，虽然生产成本增加，但后期的油价或暂不上调，将继续按国五标准执行。3月份开机航班优惠机票较多，其中天津至杭州最低为295元，天津至南京最低305元，天津至长沙最低270元，天津至贵阳最低290元，天津至舟山最低364元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收听1033雷人秀，欢迎你收听雷人秀，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有雪雷陪着你。首先要跟你分享的是，经常我们偶尔会看到全球哈会发生一些像自然灾害，像地震啊，或者是有一些突发事件、冲突的事件，像叙利亚的战争啊等等的这样的状况哈。那有的时候呢，出于人道主义呢，要给当地的人发一些药物啊、食品啊，让他们能够存活下去。可是如果是飞机发的话，那开飞机的人、飞行员开到这个地区也会冒着生命危险，对不对？所以最近有一个英国公司，他们有一个创始人叫吉福德，他发明了一个东西，就非常适合完成这种人道主义紧急救治的情况，就这个东西叫做可食用无人机。这个无人机是可以吃的。那这个无人机呢，机舱里头可以装50公斤的食物，另外呢有水还有药物都在里头有，而且它的机翼是由飞机的机翼啊是由这个食物做成的。目前用哪种材料来做这个机翼呢还没有确定，但是啊说这个可食用的无人机如果被投放了之后，因为它有这个远程定位，所以位置也是非常的准确，被投放了之后呢，难民拆卸下来会发现所有的里头无人机上几乎没有东西是浪费的，都是可以用来拆卸下来，或者是用来加热食物啊，基本上整一顿吃下来啊，这个无人机就已经消耗完毕了，一次性就吃完了。那关于这个机翼到底有哪一种食物来做它呢，这个吉福德就是这个创造这个可食用无人机的人说，我在家给妻子招了不少麻烦，因为当我们去超市的熟食区的时候，我会把香肠弄弯，看看它的长力，我想香肠应该可以作为我记忆的一粮。香肠做它飞机记忆的一粮。 听说这个消息之后，一个女明星说，哇，用香肠做忆粮啊，那这个记忆鼻梁上的香肠可别放太多了，不然光打上去透亮透亮的，他们就看出来我的鼻梁是整的了。其实我想跟你说的是，我看了一下这个可食用无人机的形象照片哈，概念照片真的非常漂亮，五颜六色的。 我来到一个充满灰色的地球，轻松没到什么的感觉，好轻松。大海，我听说这里是个美好的星球，充满着色彩阳光温暖的气候。我想向自己探索，这段前进的探索，改变不痛苦的人会和宇宙，我告别了掌握所有，你是绝世人佛。不知足，无心的几个字，我如此在乎，让人陷入。那是谁的无助？会需要谁的最终温热呵护？却让我得到一模糊。我们都坐上同样的班车，还来不及看远方的地图，竟各走各的路。想收集你指尖上的温度，想跟着自的弧度起伏，你透过

因为当初英国加入欧盟的时候就做过一些承诺哈，比如说要分担这个欧盟的预算份额呀，对不对？所以这脱离欧盟的时候就要为这个承诺买单了。预计是说这个有消息人士是说哈，说这个欧盟可能会向英国开出高达600亿欧元的脱欧账单，真的是好贵呀！所以你说这是分手分的是吧？不过听说这个消息人士的消息之后，英国说：“我去啊，你们这分手费要的也太高了吧？这抢劫呀，你们太狠了！”英国说：“啊，不是欧盟说啊，欧盟说，英国呀，你看，你们这一退欧。”对我伤害太大了，我是被打击的鼻青脸肿啊，赶紧的给钱，不然我告你们家庭暴力。所以呢，这个容克也是预计说哈，说这个英国人民应该会坚守自己曾经做过的承诺，把这个钱给给了。另外一件事情是关于这个有一个前苏联国家哈，叫做阿塞拜疆，这个国家呢，前期公投通过了一个宪法修正案，就是除了总统之外，新添加了两个职位，就是两个副总统。那 一个是第一副总统，一个是第二副总统。那当总统不能履行职务的时候，第一副总统就可以代替总统来履行职务。那目前最新的消息是说，这个阿塞拜疆的总统任命了他的妻子来担任第一副总统。这个总统已经55岁了啊，那他的妻子今年52岁，他妻子是在自己19岁的时候嫁给他老公的，就是这个总统的。当然也有一些政治上的经历，比如说他曾经当过议员，也曾经是一家慈善机构的领导。不过你看，这老公是总统，老婆是第一副总统，那以后遇到事儿了，你说这谁决定，到底听谁的呢？是吧？这件事情让这个阿塞拜疆的财政部长很苦恼啊。哇哇哇，这到底听谁呀？哇，这老公是总统，老婆是第一副总统，我这到底以后出了事听谁的呢？啊啊，普京啊，我听谁的呢？ 等时间过去，等现在的一切变成回忆，在某个夜里，我将站在海边大声喊你，曾有的悲喜将会温暖，也会刺痛我的心。我知道我一定会后悔失去你，就快看不到你的背影，分手就要成定局，我快要不能呼吸，能够相爱并不容易，无法想象没有你。那些洒满阳光日子里，那些眼泪和笑语，你真的已不在意。My love， 轻轻地喊着你，曾经爱你，永远爱你。现在的一切变成回忆，在某个夜里，我将站在海边大声喊你，曾有的悲喜将会温暖，也会刺痛我的心。我知道我一定会后悔失去你，不到你的背影，分手就要成定局，我快要不能呼吸，能够相爱并不容易，无法想象没有你。那些洒满阳光日子，那些眼泪和笑语，你真的已不在意。My love， 轻轻地喊着你，曾经爱你，谁转身而去，我还抱着盼望停留在原地，一段并不长的距离，爱却跨不过去，天空无云还无晴，就快看不到你的背影，分手就要成定局，我快要不能呼吸，能够相爱并不容易，无法想象我没声说，我爱你。

开打开的汽车门撞到这种现象啊，非常常见。那甚至英语当中有一个专门的词汇来描述它，那就是 Doring 开车门现象。那在芝加哥有一个调查，就有多达五分之一的自行车的事故都和开车门有关。那总的来说呢，几乎在芝加哥平均每天都会发生一起这样的事故哈。在荷兰也是，因为这荷兰人都特别喜欢骑自行车。不过听说这个消息之后，李雷说，你看在我们国内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啊，我们雾霾这么大，我们都不愿意出门骑车的。韩妹妹说，我们不是不愿意出门骑车，我们是不愿意出门。好，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，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下个时段精彩继续。 回味泛黄的电影，有怀旧的美丽，和我的笑声形影不离。当时谁先决定放弃，我早已经忘记，只记得装满泪水的眼睛像是流星。恋人啊，你挣扎过几次所谓的爱情，恋人啊，我也曾付出相信。轰轰烈烈傻过的人，只希望深夜里有个人静静的听。幸福未满的恋人，为什么身上痕，拥有遗憾的我们会永远记得那段青春。幸福未满的恋人，眼泪让心更完整，有你陪我永恒。

这个无处安放是说赐我一个女朋友吧。现在 Freezy 留言说不用赐你女朋友，赐给你一个亿你就有女朋友了。向晚留言说赐给我一个学区房吧。上帝说什么叫学区房啊？ 没人爱，没得到让人爱，不知你从哪里来，你为我们而存在，我请你不要离开。没人爱，没得到让人爱，是门儿把你送来，你为我们而存在，别把我的心伤害。没人呀，世界变得太快，你的美还在不在，我们最好别徘徊，最好别再傻等待。没人呀，世界变得太快，你的美还在不在，最好保住现在，问你明白不明白。需要你的爱，我们的心也脆弱，他刚从风雨走来。没人要我们会变很乖，我还给你很多爱，因为世界变得快，我常安静不下来。没人呀，世界变得太快，你的美还在不在，我们最好别徘徊，最好别再傻等待。没人呀，世界变得太快，你的美还在不在，最好把握住现在，问你明白不明白。世界变得快，我常安静不下来，因为世界变得快，我常安静不下来，我常安静不下来。 菲尔留言说如果可以向上天许一个愿望的话，我希望能够回到以前。如果可以上上天许下愿望哈，我觉得我的心智不要回到以前，只要我眼角的那个皱纹可以回到以前就好了。 I am a dreamer, oh yeah, dreaming of every year, 空中的梦想家 UFO。 冬春夏，只要有我就有天堂。 I am a dreamer on air, dreaming on air with you, 空中的梦想家 UFO。

Emily 留言说，我想赶紧结婚了，这辈子都废了。留言说，如果可以许一个愿望啊，我这个愿望是再给我多来几个愿望。 风车的孩子转过也不是没有呼吸，然而我必须承认自己错过许多风景，而我还以为你的爱就像那浪漫的雨，爱情不会参与原来没有交集，可以不在意那么不成功，这些悲哀可有可无我比谁都清楚，有一个自由的就一直的风筝，我怀疑他会回到中国人最后的故事。 Dreams, dreams, they used to be so beautiful,像绚烂的悲剧，夜晚的所有人世间的苦，你开心就说什么都好，什么的时候走极端的路，就算我们偶尔也没争吵，但我从来不觉得你可恶，你曾经为了谁身怀跌倒，我曾经为了谁停下脚步，你刚好收起来的每个音，窗边的黑钢琴，你穿着新的灰尘，而我的手指头在我掌心中徘徊，深呼吸，把这段来的往的情节，当作是一个人喜欢孤单单的滋味。像天蝎座的猫，它穿着白衣服，穿越了阴霾，黑色的肌肤。Dreams, dreams, they used to be too beautiful. Dreams of me and you.也许其实每一个梦早已清醒，只剩下我独自找新的路，你开心就说什么都好，什么的时候走极端的路，就算我们偶尔也会争吵，但我从来不觉得你可恶，你曾经为了谁身怀跌倒，我曾经为了谁停下脚步， 好，同时今天和你一起聊一聊这个，如果上天可以实现你一个愿望，你会怎么样？来看一下听众群聊哈。一群当中，大的超人留言说，如果可以让我实现一个愿望的话，我可以和太阳肩并肩。小心太阳把你融化了啊。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因为我的那个话题是如果上天可以实现你一个愿望，拼个文字说，我这话题看成了如果我可以上天，最近三生三世桃花看多了，天天想着自己在历劫迟早要飞升上天的。你在历情劫吗？ 我慢慢的跟着月亮一路往回走，夏天的风吹在脸上，感觉寂寞。我知道你有几秒钟也想念他，我心疼你，但心中有点痛。一个爱情习题，一直未完待续。也许在雨伞下，你说的对不起。亲爱的，我们都会错，我了解原因是什么，你不要哭，一切我都舍得。不一步往前走，你知道的，到最后爱你的是我。你快乐吗？我心中只有这句话，我会把眼泪收在口袋中。

解读留言说，我会重返5岁的时候，然后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贝贝留言说，如果可以实现我一个愿望的话，我希望我自己高中的时候可以努力学习，至少像我老公一样。我每次都好羡慕他的工作和休息时间，他都会跟我说，都会跟我说，你老公我在努力的时候你在睡觉，现在我努力可以把我大宝的时间用来睡觉啊。哎，想想其实你有发现啊，就是你不管是成绩好还是成绩差，反正都是能力越好的人越累。所以我最近这段时间都尽量让我老板知道我是一个无能的人。好，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，来自于品味1033，我是雪雷，我们明天见咯， See you。 爱到深处渐渐迷路，心无助，昨天的梦再不能同住，认识太深反而孤独，谁弥补我的付出，你已看不出，给不了的苦，其实本来就像感情的追逐，留不住的苦，如果真爱只能投入不问幸福，爱得太多无奈，慢慢慢将爱归零，诺言太多期待，未来给谁安排，你我何不单纯爱，在不安的时代，只要有你的爱，爱你爱得太快，世界变得太快，慢慢慢将爱归零，归零，爱情没有失败，人生不能再真实爱，在年轻的时分，爱会被情伤害。 Thank you. 上你最喜欢红色那罐浪漫的苹果香，贴近你的胸膛，低着眼想象，闻你身上的香，你的一举一动暧昧动作在暗示些什么，有时左有时右，我无法琢磨，就这样着 做我的更多翅膀，让我